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在今天我们的节目里呢，首先要将视线转向海地。海地这个名字似乎总是和灾难联系在一起。2010的海地地震，死亡人数超过了35万人。10年之后的再次地震，伤亡人数远不如上一次，但是人道主义灾难依然是等待着全球的关注。在节目中我们就首先来了解，然后我们的第二个话题呢是关于自动驾驶，和您说说自动驾驶为什么现在只是听起来很美。节目的后半段将视线转向新加坡，来关注9月1号开始新加坡小贩中心将试行的新管理制度。好，欢迎您走入环球30分。当全球的关注目光都聚焦在阿富汗的时候，加勒比海国家海地也正处在震后救灾的关键时刻。地震、暴雨加上新冠疫情的叠加，使这儿的赈灾工作要比2010年海地大地震时更加艰难。新华社驻海地记者戴维·德拉帕斯2010年时曾经报道过海地地震，时隔11年之后，他再次报道了海地地震。23号，他发来报告说自己的海事卫星信号很弱，而当地在震后呢又下起了暴雨，震后救灾也受阻。 Ahora el terremoto pasó en una zona muy rural, en donde los daños se ven muy espaciados. La gente, sobre todo en los hospitales, no es muy numerosa comparado con aquellas fechas. Hasta el momento no hemos visto ningún cuerpo de rescate de otros países llegar al lugar. Es muy difícil la situación actual y es una cobertura menos violenta.Pero aún así no tan muy complicado。 这位记者回顾了自己10年前和现在这2次海地地震的不同之处。他说，10年前的海地地震，震中呢是在市区，在首都周边，而这一次震中呢是在沿海的乡村，因此伤亡人数不是一个级别。从自己所拍照片来看呢，这次倒塌的都是村庄的房屋。刚刚震后的1-2天里，人们还在废墟中翻找，希望能够找到幸存者。而现在呢，人们仍在废墟里翻找，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些钢筋建材，重建房屋。上一次的海地地震距离首都太子港只有30公里，人口加起来有近80万，因此伤亡格外的惨重。而这一次的海地地震呢，震源深度大约是10公里，因为是在村庄中，因此地震的伤亡人数目前呢超过了2000人，在医院救治者已有10000多人，但是不会像上一次那么的惊人。中国卓明灾害信息服务中心负责人郝楠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全球的新冠疫情蔓延、美军撤离阿富汗等等热点新闻都吸引了人们的关注，因此这次的海地地震受关注度较低，因此呢，也会预计赈灾和重建的募捐前景可能会比较暗淡，要警惕正在发生的人道主义危机。 Tenho autorité qui vini pour essayer de comme là pour te capter un matin moi avec cousin moi et on vini là c'est quoi ça qui au patron de voir mon et puis on vient de aller mais avec toute police on va faire rien et mon soukatia qui prend puis quoi qui est d'un peu mon yo. I lost my business and my home, she says. I have 6 kids to send to school and I don't know what I'm going to do. Food, tarps, hygiene kits, disaster materials for these families that are still great.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个女孩哭着向记者表示，她的姑姑及其侄女都被埋在废墟下了，人们没有能够挖出他们。 从8月16号至今，海地政府一直不停地发出国际援助请求，说该国面临着极端人道主义紧急情况，目前迫切需要各种医疗物资、医疗人员、紧急救援、帐篷、毯子、食物等等援助。由于这里没有很好的道路设施，加上灾后的大雨，这使得救援队进入非常的艰难。海地总理亨利说，目前海地有60万人需要人道救援，政府会在一个月之内尽可能地将各种救援物资、人员送往灾区。 Des équipes de sauveteurs haïtiens et étrangers sont encore à pied d'œuvre. Plusieurs autres compatriotes affrontent les intempéries, ne pouvant nourrir leurs enfants, se créant des abris de fortune ou dormant carrément à la belle étoile. 据新华社报道，海地地震之后，海地中资企业以及在海地的华人华侨向灾区已经运去了2批物资。地震发生之后，当地的中资企业第一时间参与了救援，成功救出了一些生还者。当地华人华侨也第一时间集捐物资，驰援在海地灾区的行列中。在国际救援中，人们看到了很多中国人的身影。目前在海地有来自中国的多家交通工程以及建筑公司，相关的中资企业员工以及海地当地华人华侨集资采购的物资都已经装车运往了灾区。同时呢，在离震区不远的这些中资企业也都参与到了震后的救灾工作中。从2010到2021，您可能会问，为什么海地总是这么的多灾多难？两次大地震，特别是2010年那一次呢，更是举世震惊的破坏性大地震，当时的死亡人口竟然超过了30万人。而今年这一次的海地地震，虽说人数不可能这么的惊人，但是其破坏程度和人道主义灾难也应该是引发全球媒体的更多关注。专家分析认为，海地的两次地震为何伤亡都如此惨重？原因是，首先，两次都是浅源地震，震源的深度不到15公里，破坏性大。第二，海地人口密度高，并且2010年时地震的震中就在首都。海地人口密度高达每平方公里413.7人，海地太子港市区人口密度更是高达每平方公里2.7万人。而今年这一次地震呢，是在人口相对较低的沿海乡村，否则伤亡可能会更加惨重。第三，海地是西半球最穷的国家，拉美最不发达国家，抗震能力极差，房屋质量差，大多都是1到2层的空心砖房，遇到地震就会粉碎性的破坏。第四，2010年前，海地较少发生破坏性大地震，当地民众也没有什么防震知识，政府也没有系统的防震措施。经过了2010大地震之后，海地政府和民众对于地震灾害有了一定的精神准备。据好男介绍，不幸里的万幸是，这次的海地政府的灾害响应能力要比预期好一些，各项工作正在按照优先顺序来展开。第五，就是2010年海地地震之后，几乎处于无政府状态，当时大批的平民根本没有进行过人口登记，政府也很难确切统计死亡人数。当时海地政府估算人数大约是31.6万人。这些年来，在国际新闻的报道当中，海地总是和天灾人祸联系在一起，赤贫、地震、飓风、疫病、内乱、总统被刺等等。而大灾之后往往是有大疫。2010年的震后，海地大规模爆发霍乱，造成了9000多人死亡，近80万人感染。2014、2016、2020年，海地又先后遭遇了多种热带疾病以及新冠疫情的破坏。曾经的新华社驻海地记者党奇曾经回忆说，他在太子港教堂旁曾遇到过一位盲人抱着吉他自弹自唱。他说，海地在哭泣，大地在颤抖，几乎每个人都有亲人在地震中死去，我已经没有眼睛用来哭泣，但地震这一天我永远难忘。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What do you think you're doing? I'm driving. By hand? It does have some features that mimic self-driving capability, but when compared to what people think of as a self-driving car, it does not have near the capabilities.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部美国科幻电影《我机器人》中的一句台词，主人公完全释放了双手，采用自动驾驶模式，任汽车在路上飞行。而之后呢，一位分析师表示说，确实像特斯拉等公司大大倡导并且普及了自动驾驶观念，但是现在人类开发的自动驾驶技术和我们想象里的自动驾驶仍有很大的差距。接下来我们的话题呢，就是自动驾驶听起来很美。今年的8月12号，美一豪品牌创始人林文钦驾驶着蔚来 ES8 在启用 NOP 自动导航辅助驾驶功能的情况之下，在沈海高速的韩江段不幸发生交通事故离世。在报道中，人们都注意到了，其中也强调了事故发生时他启用的自动驾驶功能，就是 NOP 的领航状态。半个月之内发生了两起车祸，曾把自动驾驶作为宣传重点的蔚来汽车也改了口径，强调其 NOP 的领航辅助驾驶并非是自动驾驶。而这样的情况呢，也不止发生在蔚来这一家，特斯拉、小鹏和理想都曾经出现过类似的事故。相关数字显示，到今年4月，特斯拉在全球共发生了200多起交通事故，其中90%都和其车辆失控有关，如突然加速、减速、刹车失灵等。而失控的原因呢，也都和自动驾驶系统不无关系。而直到今年3月，特斯拉才明确承认，其自动驾驶 FSD 只是辅助功能，无法帮车辆实现自动驾驶。但此前他们经常会以 FSD 完全自动驾驶自称，给不少用户留下了自动驾驶的错觉。当用户过于信赖自动驾驶系统时，放弃了对车的主导权的时候，一旦发生危险便无可挽回。而根据国际汽车协会对全球自动驾驶技术的分类来看，那种完全可以让汽车自由驰骋，没有司机，乘客可以在车里任意做自己想做的事儿的驾驶等级，应是自动驾驶的最高等级，即 L5 级。但是现在商用车辆的自动驾驶模式仅达到了 L2 级，也就是说，即便启用了所谓的自动驾驶辅助模式，司机也应该把手放在方向盘上，注意力高度集中。特斯拉的第一起自动驾驶模式下的车亡事故呢，是在2016年发生的，当时驾驶者驾驶了一辆 Model S。自动驾驶系统将一辆白色大货车误认为了蓝色的天空，导致车辆相撞。然而一旦发生事故，到底是车主的自身责任还是车辆制造方的责任，这往往会成为双方的争议焦点。 For forgiveness, we've got more understanding if that happens or is caused by another human driver. I don't think we have that same compassion for a robot that might produce the same result. I think is still a challenge for the industry. And a lot of that is to do with statements by Elon Musk and others talking about the driverless capabilities and self-driving capabilities of vehicles. Too authoritative, and the driver can be lulled into a false sense of security. 据介绍，几年前谷歌旗下的自动驾驶部门 Waymo 宣布放弃开发辅助驾驶功能，就是因为在实验中发现了自动驾驶的可靠性容易使驾驶员分心，根本没有准备好接手驾驶汽车。分析显示，当汽车以每小时90公里的速度行驶时，还有司机在化妆、打盹儿、玩手机。因此，业内专家就认为，在众多智能驾驶系统失灵造成的事故当中，品牌方的宣传误导有一定责任，没有从一开始培养车主们的危机意识。但归根结底的最大责任仍是驾驶员自身对车辆把控没有负起责任来。而在此之前，一些科技公司在展示自己车辆的辅助驾驶功能时，往往喜欢演示出驾驶者双手完全脱离方向盘，来体现其技术的强大之处。然而这种示范行为正受到政府监管的注意，像8月16日，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就宣布正式对特斯拉的 Autopilot 自动辅助驾驶导航系统展开调查，这涉及了特斯拉2014年以来生产的 76.5 万辆电动车。在一份文件中，该部门声称从2016年开始，他们调查了30起涉及了特斯拉 Autopilot 系统的车祸，这些事故大多数发生在天黑以后，现场存在着交通锥、发光箭头板等固定设施，共造成了10人死亡。然而特斯拉 CEO 马斯克曾坚持说，当前新能源汽车正朝着全自动电动汽车的未来发展，随着时间推移，不装全自动驾驶系统的车辆才是凤毛麟角。 但是他不再喊着多久能够实现真正的自动驾驶，只是回答说未来一年特斯拉无人驾驶的安全系数会达到人类司机的4倍，自己依然会坚信自动驾驶时代的来到，并说乐观主义是特斯拉的代号。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苏伊士运河。还记得今年3月23号，一艘名叫 Ever Given 长次号的货轮向北航行通过苏伊士运河时，疑似因为沙尘暴、强风、人为因素等影响，导致船头插入苏伊士运河东岸搁浅，船身打横，造成了苏伊士运河整整6天严重堵塞。那么现在这艘货轮情况怎么样了呢？今年的7月上旬，埃及当局在达成赔偿协议之后释放了这艘船。长次号货轮是一艘2018年启用的超级货柜船，它是目前全球最长的船只之一，整个船体总长度达到了400米左右，船体的横梁为59米左右，从龙骨到主甲板的高度，就是船体的深度呢，为33米左右。想想一艘400米长的船真是一艘巨无霸。和大多数的集装箱船的动力系统一样，长次号货轮的主螺旋桨呢，是由一台79500马力的二冲程柴油发动机提供动力，设计时速是每小时42公里。从7月份长次号与埃及政府达成了赔偿协议被释放之后呢，他在完成了赴欧洲的货运任务之后，又再次通过了苏伊士运河。这一次是一切顺利，眼下他正在驶往中国的海程中。好，我们来听下面的报道。 埃及苏伊士运河管理局称，此次他们派出了经验丰富的向导和2艘拖船，为长次号集装箱货轮保驾护航，以确保这艘巨型货轮可以安全顺利地通过苏伊士运河。运河管理局主席拉比耶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此次通过运河表明运河管理局与长次号船东之间双方关系良好。7月初，埃及方面同长次号船东及保险公司达成赔偿协议，但直至今日双方都未向外界透露最终的赔偿金额。起初苏伊士运河管理局要求赔偿9.16亿美元，后来降到5.5亿美元，但据悉长次号船东及相关保险公司同意支付的赔偿金额与之相距甚远。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这一数字可能还不到2亿美元。长约400米的长次号集装箱货轮于今年3月23号遭遇强风等因素导致失衡，搁浅打横堵住苏伊士运河航道整整6天，导致运河双向交通几乎停摆，每日被堵集装箱货船所装载的货物价值几10亿美元。长次号成功脱险之后未能立即离开，而是被埃及方面扣留，双方的赔偿谈判进行的并不顺利。长次号直至7月7号，也就是事发100多天之后，才正式驶离运河，于7月29号抵达荷兰鹿特丹港卸货，随后前往英国。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The first red lion has jumped。 看来这个时候呢，红狮跳伞员已经从 C130 大力神号运输机呢一跃而出，从5000英尺的高度出发了。 今年的跳伞员都来自突击部队，目前正在以每小时130公里的速度向下俯冲，非常的快哦，没有红狮般的勇气是不敢跳的。 红狮跳伞员第一次亮相呢，是在1989年的时候，当时呢，他们叫做新。 环球三十分，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新加坡。今年是新加坡建国56周年，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原定于8月9号举行的新加坡56周年国庆庆典，延迟到了2周以后才举行。在上个周末的夜晚，新加坡夜空呢烟花怒放，象征着该国在疫情期间艰难黑暗的时刻坚持不懈，鼓励民众再创佳绩。在每年的新加坡国庆仪式上，该国的红狮跳伞队总能成为全场的关注焦点。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在国庆典礼的表演中，评论员在解说红狮跳伞队的表演。每逢新加坡有重大的节庆事件呢，总是会有红狮跳伞队的身影，他们的跳伞是鲜红色的。 新加坡又以狮城著称，所以红狮二字呢，寓意着吉祥美好，也寓意着希望和翱翔。2021年的新加坡国庆因为疫情变得和以往不同，以全国直播的庆典节目取代了过去万人聚集的大规模庆祝活动。接下来呢，再为大家介绍新加坡从今年9月1号开始将要执行的一个新的用餐规定。新加坡有很多的小贩中心，这里面一个个摊档出售各种美食，和当地人的生活紧紧的融合在了一起。许多家庭一日三餐就靠着小贩中心，而从9月1号开始，凡是在小贩中心用餐呢，吃完饭以后，食客应该自己将餐盘归还到指定地点。这个举措将可以为小贩中心的餐盘清洁、整体的环境清洁带来很多的福音，可以让清洁工更有效率的工作。现在这个措施呢正在试行当中，从9月1号开始，如果不执行的话，就要处300新元的罚款或者是被控上庭。多数公众都表示他们非常愿意配合这一行动，将盘碗放置餐盘归还处，但是有人说自己可能一时间会忘记了归还餐盘，也希望呢多一些执法的柔性。好，这两天呢，就有新加坡的义工走进小贩中心来观察大家自觉归还餐盘的情况。我们来听新加坡新传媒 8 World 的报道。 大家好，我是戴凯文，我是新加坡保洁使者。今天我们来到高文熟食中心来寻找归还碗碟的时刻。Let's go， 去找。谢谢你，谢谢你的帮忙 okay, thank you so much. 啊！谢谢你保持新加坡清洁 ，Thank you, thank you、okay. 大概吃完了是吗？没有，没有，没有事的，没有事的。我们就讲说，希望等一下你们吃完了，你们的盘呢就拿回去放就好了。不然有时候那个鸟会来吃哦，还是什么什么，就不好了。 早就开始了。 OK OK， 很好很好。 讲就开始了。 来，谢谢谢谢你哈、哦，大姐你的帮忙哈、哦，谢谢你们保持新加坡清洁哈、哦。我们前2年、前3年就在开始在做了，地很大了，我觉得有8、9个吧。 OK， 之前呢？ 之前我看2、3个吧。每当我去跟他们说的时候，他们都很配合，都很支持这个运动。哎，安哥，谢谢你哈、哦，一次帮忙。他们拿那个碗回去哈、哦，好、哦，谢谢你，谢谢，我可以跟你拍个照吗 ？OK， 来来来来，哎呀，你看安哥的功劳最大 ，OK， 好、 okay. 哦，保证新加坡干净，他的功劳最大了。啊，只有遇到一个，当你跟他说的时候，他就不看你的眼神，然后他就继续吃，继续喝，那我们也没办法，因为我觉得我们只能劝阻他嘛。可是我相信他也知道他改次也会这样做的。通常当我看到他有一点 抗拒 的时候，我们就会就说祝你周末愉快，我们就不要再跟他，因为我们不想吵起争执嘛，我们都是在义工，我们都是希望大家好的嘛，那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接受我们还有我们的方式的，这个是公德心的一种培养，不可以马上的，也要慢慢。我相信久了大家都会一起，因为看到别人做他们也会一直跟着的嘛，他们自己会不好意思的。9月1号他们 enforcement 就是真的可以罚钱的，所以给我们讲好个给他们讲。 好，我们刚才呢关注的是新加坡上个周末举行的新加坡56周年国庆纪念的相关活动，以及新加坡将从9月1号开始推行的小贩中心食客自行归还餐盘的相关规定。那么眼下呢，这个规定还在试行当中，9月1号起再不执行，可是就要罚款300新币或者被指控上法庭了。当然，这一次的食客自行归还餐盘并非是在所有的餐饮企业，而是只在面向公众的大排档小贩中心。

It's 9 a.m. Beijing time.